奉智恩这次的真主之名，因为保护古莱西，因为在冬季和夏季的旅行中保护他们，故将他们崇敬这天房的主。他曾为饥荒而赈济他们，曾为恐怖而保佑他们。伟大的安拉，至实的语言。